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地区大是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天气潮湿，能见度较低，下星期中期气温稍为下降。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一个港铁的消息啦。观塘线油塘站因为有月台幕门故障，来往调景岭至到观塘站的列车仍然需要暂停服务的。现时观塘至到黄埔站维持每四分钟一班车。港铁会安排接驳巴士来往观塘至到油塘站。咁另外咧，受到事故影响，现时将军路线嘅列车系唔停油塘站，油塘站咧亦都系暂时关闭。乘客咧，请你预留充裕嘅乘车时间，或者考虑改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咁就系因为观塘线热嘅油塘站，因为有月台幕门故障，来往调景岭至到观塘站列车需要暂停服务。观塘至黄埔站维持每四分钟一班车，港铁咧会安排接驳巴士来往观塘至油塘站。受到事故影响，现时将军澳线嘅列车系唔停油塘站，另外咧油塘站亦都系暂时关闭。跟住咧，港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鲤鱼门道去彩虹方向，近将军路道对开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咧一大挤塞，车龙咧现时排到游翠苑以及系东隧收费广场。鲤鱼门道去彩虹方向，近将军澳道因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咧系挤塞，车龙排到游翠苑以及系东隧收费广场，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畅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另外反方向蓝田入口车龙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八雀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生命冇 take two， 在道路上家长应该时刻拖实同行的儿童，避免意外发生。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今年年初一月初嘅一个。應該是世界人民的福音，就是近呢廿年都冇聽過五大常任理事國、五大核強國做啲咩好事，話俾全世界人民聽噶啦。咁啊，喺原來舊年年尾到一月二號嘅時間，中俄美英法五大常任理事国，亦都系核大国，好低调咁向全世界发一个五大国领袖嘅声明。佢哋答应唔互相用核武对峙，唔用核武指住任何一个国家。不發展軍備競賽。各位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人呢，對這些問題就毫不敏感的。所以當我在電視的熒光幕看到下面那一條這樣的訊息走過的時候呢，我就追這條訊息，後來證實果真是有這個聲明。並且後來中國外交部馬副部長負責裁軍的位副部長就詳細解釋為何會簽這個五國聲明。他說中國是在聲明裡面加了很多很現實的條款，就是說擁有核武的國家，就算面對敵對的國家，都不要將核武指向對方，更加不要指向这个没有核武的这个地区和国家。还有呢， 鼓励大家裁军，咁啊宣布咗自己嘅核政策。嗱喺旧年年中六月嘅时候咧，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发咗一篇好长嘅30年后嘅政策嘅宣示。呢篇政策宣示嘅里边讲到国际关系嘅时候，就有一节就讲到关于核武问题中国嘅立场。当时我已经喺呢个节目度好着意地引起大家注意噶啦，但可能大家又冇太留意。咁啊，到今年1月2日就发呢个宣言。我呢一代人，当然我都仲系细，如果比我大10岁到嘅，或者大10多岁嗰啲朋友咧，即系90多岁嗰班咧，就会好清楚1945年8月呢个美国去港岛长期落咗2个原子弹。所造成的世界狀況的改變，而在過去的80年的時間，美國亦都先後5次用核武直接威脅中國，當中有一次是包括同蘇聯的。嗱，5次的核武威脅中國咧，有2次是美國自己呢個講明的，但是亦都有啲係美國阻止當時嘅蘇聯想向中國進行核手術，所謂核子手術，因為中國喺1964年宣布咗核彈輕彈成功之後，蘇聯係企圖喺1969年珍寶島事件之後咧，曾經想向中國施行核打擊手術，而美國咧係反對嘅。嗱，咁啊呢5次嘅中國受嘅核威脅咧，有啲是蘇聯阻止美國的，有啲是美國阻止蘇聯的。所有呢啲嘅情況都俾我哋中國嘅領導人，特別當時嘅毛澤東，深刻地睇到，如果自己唔擁有核武，就係咁樣嘅啫，任人哋擺台上做棋嚟擺布嘅。咁所以我相信而家朝鮮嘅金仔亦都係總結咗中國呢個歷史經驗，所以佢係都要擺核武喺處，包括伊朗都係呢種嘅情況。因為如果自己唔擁有嘅時候咧，就係俾核大國玩弄喺掌上。嗱，咁呢啲係過去80年咧世界核武嘅情況嘅起起落落。喺新年嘅時候，我亦都睇電呢個視頻裏面睇到有啲我嘅身邊嘅人同我講，一開年就好多我哋嘅華僑嘅同胞，美國嗰邊嘅就俾人哋咧俾人剝頭殼啦。咁呢啲咧都係真係好似新年禮物咁樣樣，就咧向我哋嘅華人埋手。所以我點解喺呢個節目裏面苦口婆心咁话俾我身边嘅听众听，我喺过去嘅40年都非常强烈地转向非种族主义、非民粹主义，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但系事实上个世界唔系咁完美，始终系存在着种族、文化、宗教、文明嘅差距，而引嚟嘅好多嘅歧视同埋一種鬥爭。 人之初，曾歷風雨千趟，再到人之初，艱苦路我未忘。誰願問過去，歷遍幾番風雨再到人之初，管我面对是谁，回头是破碎， 你跌曾有几千趟，要化作力量在心中激荡，然后自我挑战再传饥饿。一生中苦困曾有几千趟，要化作热流在心中激荡，然后望向高处自有盼望。 离当初，成败刻记心里，再度离当初，挣扎问我是谁。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样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 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我不是想强调美国开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华侨同胞被迫投学这些事情，我就想告诉大家，世界并不是真的那么美好的，因为始终一到紧要关头的时候，那个各族问题、国家背景就会引出好多我哋，特别系中国人散布喺全世界，我哋自然就会受到各种嘅压力。所以国家越强大，我哋未来嘅前途就越好。咁呢一点嚟讲咧，唔好讲咩主义，就讲中华民族，就讲我哋亚洲人，就讲我哋中国人嘅面孔，去到世界各地。如果唔係隨住自己祖國嘅實力越嚟越強嘅話咧，我相信我哋嘅日子一係就寄人籬下，永遠睇到個玻璃天頂。喺美國嘅朋友就大家都好體會，你經常都會碰到你嘅職業嘅玻璃天頂。咁啊喺東南亞嘅朋友好啲，因為華僑咧喺當地嘅經濟情況實力好大，亦都開始參政啦，咁仲好啲。咁所以你会睇到，即本系东南亚嘅华侨，如果国家唔强大，都会出现过去印尼排华呢种咁嘅事件。所以我哋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系我哋主要嘅呢个积极嘅愿望，但系喺呢个基础系要国富民强。我哋国家富而又能够对世界好，我哋嘅强又要对世界温柔。我哋富而平等对待人际，强而温柔对待其他国家同埋民族，呢、这个我哋先能够让我哋世界各地嘅华侨咧系呢个长治久安。所以当年初嘅第一日就宣布五大常任理事国呢、这个咁嘅宣言咧，我觉得系一个大好消息。而好多嘅朋友系睇都冇睇，谂都冇谂，听都冇听，认为根本唔系一件事。有朋友仲问我，仲唔系年纪轻嘅添？点解会咁低调啊？咁我话梗系要低调啦。第一，佢哋咧呢次咁嘅宣布咧系长期讨论嘅结果。如果一直都喺世界上引起世界人民嘅注意、争论嘅讨论嘅时候咧，大家就会好担心世界会发生核战。所以五大国系想将呢个问题咧尽量揿低佢。所以呢次嘅宣示咁低调，我就觉得亦都客观上反映咗佢哋感觉到有核恐怖平衡的可能性，才有这个情况。就是有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台湾的这个领导人今年的新年的贺词， 我又覺得啦，我唔係想講國際關係嘅嚇，不過即係因為講開呢條新聞嘅賀詞就係第一次一度都唔提呢個中華民國呢幾個字，只講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呢、這個咧亦都係睇到咧，大家都向後褪啦，因為一宣示咗核戰嘅問題之後，如果叫停咗中美之間嘅核戰嘅可能性，中美之間核戰嘅可能性最大發生機會喺邊度呢？就喺台灣，因為過去幾次嘅核俄炸都係發生到台灣有關嘅事件，因此咧，當五大國宣布喺核呢個問題上向後退嘅時候，亦都即係話當中一定牽涉到中美台灣問題，其中一個。大家都佢呢個台灣島內嘅領導人一定會睇到嘅，台灣絕對唔想自己放咗喺中美發生正面大衝突嘅時候嘅一個焦點嘅地方，所以我睇到蔡女士好醒目，向後褪啦，咁亦都睇到過去舊年一年中央咧。點台灣嘅台獨問題嘅時候咧，就唔點蔡女士嘅名字，只點其他人，留翻條後路。我但願見到一線嘅曙光，大家都向後褪，爭取中華民族最好嘅呢個嘅時機，共同發展自己嘅國家。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所以睇到呢次嘅宣言，睇到台灣嘅領導人嘅咁樣向後褪呢啲咁嘅做法，我但願咧呢、這個大家都認識呢一點，因為我哋稍為注意到軍事資料嘅人都知道，喺整個亞洲東部嘅沿住東海、南海、台灣海峽、釣魚島一嘅整個嘅呢個太平洋邊咧，中國嘅呢個區域拒止嘅實力已經超過咗美國。嗱，咩叫區域拒止實力呢？就係指當你逼到埋我嘅身，喺我嘅呢個區域裏面，我能夠拒絕你、停止你、推開你介入嘅能力。呢、這個喺軍事上邊咧叫推居區域拒止推介能力，咁呢個咁嘅詞語咧，早在大概七八年前，我喺呢個節目講到呢個南克基金談到呢個戰略嘅對峙嘅時候咧，已經講咗呢個咁嘅詞語。咁而家最近咧，好多軍事研究專家已經清楚地表示，美國又清楚，台灣又清楚。如果你直接喺台灣海峽碰到同中國正面對抗，中國嘅拒止能力已經係兩倍於美國。咁啲人話唔係啊嘛，美國會弱嗱？對唔住，因為美國係全世界佈局。佢要喺北極、喺俄羅斯、喺歐洲、喺非洲、喺中南美洲，度度都要擺。就算佢贏中國五倍啊，佢一攤開曬咧，一嚟到獨立嘅亞洲地區咧，佢就輸俾中國一倍。中國唔係想去全世界同你爭，只係保住自己嘅國家，唔俾人哋侵略啫。嗱，講到呢一點嚟講咧，好多朋友、年輕朋友亦都係唔會注意到嘅。世界上不是讲道理的，是讲实力的。在辛丑和约的时候，我们何尝有什么道理的理亏呢？为什么八国可以联军来到中国可以如取如攜抢什么就什么呢？我最近这个收了一套永乐大典的大书，这套书里面就写清楚为什么二万几套的永乐大典的书会剩下164套，是因为外国入侵中国的时候对我们的所有文物如取如攜，放手撕毁甚至烧烂。这些呢就是侵略者的结果。事隔200年了，我们所有中国人呢都好像讲亲这些叫民族主义，叫做民粹主义，不讲了。大家要注意，如果 COVID-19 这个问题，中国现在实力不够强，我讲给你听，14国联军就会来搞数了。因为为什么？你现在在附近嘛， 乜嘢都呃落你度，然之后一切嘅后果计数全球争600,000,000,000，唔该中国找数，咁就嚟到中国乜嘢都抢噶啦。如果我哋弱嘅时候，所以大家要明白点解我哋国家要发展一隻又一隻嘅航母舰，一队又一队嘅航母舰战斗群，一队又一队嘅航天呢个嘅战机，同埋咧呢个空军嘅战机，就系因为弱。国务外交啊，朋友，李鸿章喺200年前就讲啊，我点去周旋都冇用，我点去僵持坚持都冇用，我点样话中国啱都冇用，因为你唔够人打啊！嗱，各位，所以一去到现实嘅情况，老实讲，最近已经少讲咗COVID-19 嘅究竟系武汉咧，要话边度嘅问题啦。但我可以话俾你听，科学行埋一边。如果要喐手嘅时候咧，你输俾佢啊！14国联军一齐嚟找分账找数啊！中国嘅外汇可以咧全部冇清光，所有值钱嘅都可以纳晒你噶。所以觉得我哋点解而家要团结起嚟支持自己嘅国家？点解而家呢十年将力量集中美国集中攻击中共咧？点解呢十年要集中攻击习近平咧？咁？我喺呢个节目都讲过啦，2013年哈佛大学已经攻击习近平啦，12年习近平先啱坐正，13年哈佛大学已经攻击习近平想做乾隆皇帝，我喺呢个节目都讲过，所以所有嘢绝非偶然。 若果你未觉荒谬，被全民谈论的。只挽着手，很感激喜欢我十年仍不休，近日旧同学说我已耿耿于你心600周，很可惜这一世未能长厮守，但事实如若告诉你或更内疚，我爱过哈鲁吉蒂吗？似乎没有。狄更斯是漫画吗？仍然少女误会了吗？迷恋闭眼才给美化，但其实真懂得我吗？那动人时变成仍不枉，若路上重遇会笑笑问你近况，你每晚更新的脸书却无遗憾，离别了若伤心安，先不要每夜重返旧案，望着更好的地方，为下段爱恋吸收阳光， 清早与夜来亦茫茫，收不到信号，过两秒又再看看，你说过想联系对方，从前好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葵涌村一共超过70个样本呈初步阳性，结果有待进一步确定。政府凌晨宣布将影葵楼列为受限区域，居民需要在处所等候，直至所有受检人士完成检测。检测结果大致确定，先可以离开处所。目标是晚上大约七点完成行动。至于出现群组爆发的日葵楼，政府寻日傍晚发出限制和检测宣告，为封日葵楼五天进行检测，居民要每日接受检测，之后留在屋企。九名男女2019年8月11日在尖沙咀参与暴动，被区域法院裁定罪成，案件押后到3月5日判刑，被告需要还押，同案另一名被告脱罪。对于有被告辩称在警方警告后没有时间离开暴动现场而被捕，法官表示集结人士若果不想被认为是暴动参与者，必定知道应该尽快离开，没有机会离开的讲法不能成立。根據被告當時身上衣物和裝備，以及被警員截停的時間和位置，唯一合理推論是他們身處暴動現場意圖參與暴動。唯一脫罪的被告，法官從片段見到他當晚因為前方不可通過而掉頭離開。被告高舉雙手不等於曾經參與暴動，法官認為警員供詞不可靠。被告背囊有示威者惯用的装备，但他在暴动发生时不在现场，不可以被视为与他人共同参与暴动。特首选举三月举行，暂时只有一人宣布有意参选。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相信，即使是有竞争的选举，都会是君子之争。梁君彦形容，立法会和政府的关系有如齿轮，配合和监督是相辅相成。他又以金鱼在金鱼缸做比喻，强调议员受外界监察。新界议会将要处理近40项政府议案，被问到基本法23条立法是否首要任务，梁君彦说未必是。他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即使政府和立法会应该要快马加鞭，但重申不是橡皮图章，要咨询市民，解释清楚条例理念，急不来。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天气潮湿，能见度较低，下星期中期气温稍微下降。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一个港铁的消息，就是观塘线油塘站因为有月台幕门故障，来往调景岭至到观塘站的列车仍然需要暂停服务，观塘至到黄埔站维持每四分钟一班车，港铁会安排接驳巴士来往观塘至到油塘站。但现时油塘站已经重开，乘客可以在油塘站乘搭将军澳线的列车。不过现时来往调景岭至到观塘站的列车仍然需要暂停服务，观塘至黄埔站维持每四分钟一班车。交通意外方面，现时鲤鱼门道去彩虹村方向近将军澳道仍然都是有交通意外未清理好的，影响到一带挤塞，车龙排到东隧收费广场。就是鲤鱼门道去彩虹方向近将军澳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东隧收费广场。另外，现时启祥道去启业村方向近启德隧道对开亦都有交通意外，需要全线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小心。 就是啟祥道去啟業村，近啟德隧道對開有意外，現時需要全線封閉，一大車多，經過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多车，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处。最后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咁另外反方向南片入口，车龙排到翠屏南村。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香港政策研究所创办人及主席叶国华。 作为一个香港的老师，我期待年轻人要有正确的中国史观，要了解自己的国家。我哋香港年青人嘅前途就喺點樣去認識祖國、認識國家嘅歷史，準備好融入整個國家嘅社會嘅發展。 星期六晚上九點，《國安法事件簿》，香港電台第一台。 我成日都同人哋講，我話我日頭嗰時咧打字咧英文咁樣嘢，秘書嗰時我要同老闆講英文噶嘛，咁咧就打字打英文咧，我就擺個劇本喺個膝頭哥嗰度，或者擺側邊就睇中文。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20，杨少雄、宝佩瑜，仲有我嚟自粤剧界嘅阿乌刘慧明一起走过。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太傲庄第三期两座需拆卸重建，影响800多名买家。 感染侵入性月形链球菌个案大增，当局估计同接触淡水鱼有关。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00， 50年后知，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我已经好多好多年冇用到毛泽东呢句说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个他是在1940几年的时候，到1950年打朝鲜战争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语录，所有我们那代人都会记得有这一类的语录。那我已经放低了这一类的语录50几年的时间，没有再拿来讲。最近这个因为一月初听到五国大国的反核宣言的时候，停不用核武宣言的时候，我拿回毛泽东的语录来看这一段说话，在说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要这么集中攻击习主席呢？为什么要集中攻击中共呢？不是因为习主席中共对全世界做了什么他们认为坏事。你想想，新疆问题、香港问题、台湾问题，件件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事，他们就样样都要介入。老实说，这样的介入是客气，如果你弱，早已经大军入了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李鸿章那句说话，弱国无外交。讲什么国际关系都好，我知道很多朋友读国际关系的，但始终他们就没有这句说话，弱国无外交。我跟很多搞国际关系 的教授和、这个的这些同事聊聊，他们谈到这个问题，他们就是不信，就是有一股五眼联盟的力量在后面做很多事压制中国的。他们不信有这些事，他认为当然是中国做错什么。老实说，你如果回到八国联军看看，都可以很多理由说清朝皇室做错很多事的。因为他需要达到他的政治经济的目的，就用军事手段。军事手段就是看谁胜谁负的问题。所以我觉得 講到亞洲的形勢、世界的形勢，融化我呢一代人，仲有民族主義的情緒，甚至你可以批評我有民粹主義的情緒，甚至你可以批評我，我是一個咧呢個土共的觀點。嗱，老實講，過去的七八十年，香港的情況，我哋由抗日戰爭之後一路到現在呢個成長過程，我哋睇住所有嘢嘅發生，我哋點會唔知道樣樣都係有緣有因喺後面㗎，冇話偶然間㗎。後面嘅情況一定係有好多嘅國際嘅推手喺處做嘢嘅，所以我覺得睇住今年我諗二十三條咧，一定喺今年好快一兩個月內就會過㗎啦。我亦都好清楚咁話俾大家聽，一定有好多自問喺香港做緊古靈精怪嘢嘅人，佢就會快快脆脆要行開㗎啦。因為中國政府、特區政府係唔會唔知道佢哋喺邊度嘅。所以我覺得咧，即係經過咗過去咁多十年嘅經歷，經過咗中國自己最窮困嘅時代，經過咗我哋俾人制裁，當制裁到紅藥水、膠布、藥棉呢啲人道主義嘅嘢都列入制裁嘅名單嘅時候，你唔好同我講而家你好人道主義，你唔好同我講你係幾咁咧呢個公平公正。對唔住啦，呢啲嘢都係廢話，係嘛？我哋經歷過呢幾十年，我哋嗰陣時唔係叫制裁啦，係叫做咩咧？叫做禁運，係嘛？一日到黑，我哋都聽到對中國呢樣禁運、嗰樣禁運，就逼住好多嘢都同中國嘅貿易啊等等都變做非法，非法咧亦都可以喺香港就變做走私。嗱，所以咧呢啲情況我哋唔係唔經歷過，嚇。我係做電腦廠嘅，嚇幾多嘅事件發生都係同美國嘅呢個巴黎統籌委員會嘅好多嘅決定有關，我哋啲職員啊寫錯咗個零咋，即係話咧係萬抑或十萬咁嘅數字咋。美國領館係追到你間廠度去數你有幾多粒 IC 噶，嚇嗰陣時一粒80386已經叫做好先進嘅，嚇我嗰陣時做電腦。我點會唔知道美國各種各樣嘅制裁嘅厲害啊？所以喺嗰陣時，我嘅心裏邊就已經諗，幾時我哋當你冇到嘅時候，就係中國富強嘅時候。嗱，咁啊，跟住咧就係講到跟住嚟呢兩年到五年嘅情況咧，就係中國同美國最後一公里拼搏嘅時間。拼搏乜嘢咧？就係拼搏科學技術。就是拼搏誰掌握最先進的東西。我非常非常感激我們國內的同胞，無論我見到他的樣子幾咁老、幾咁土、幾咁咧，好似鄉下仔咁樣，但是就是呢班人使到我們的科學技術，使到我們的地球物理技術、太空技術、核子技術、我哋嘅量子技術、通訊技術，樣樣咧大步超前嘅英雄。咁所以上個禮拜我未講完嘅，我覺得咧，本來好多時候我都會一個主題講講下咧，講咗去第度咁啊，算數啦，唔再追啦。但我覺得咧，我始終要追翻我呢個上個禮拜嘅一個主題，就係我哋過去呢一年中國有啲乜嘢是足以在世界上引以为自豪，希望我们的同胞、全球的同胞要知道中国人这个发明的重要性。上个礼拜讲到中国的我们的十项的工业工程的成就，其中呢就讲了一个关于我们农业科技，利用天然存在的一氧化碳和氮源，即是氨，咁于是大规模生成蛋白质。嗱，呢個係長期以嚟被國際學術界咧認為係影響人類文明發展同埋對生命現象認知嘅革命性嘅前沿科學技術。嗱，各位，中國過去嘅技術咧，我唔否認係會有承襲 甚至呢個抄人哋嘅呢個咁嘅情況，我自己做咗幾十年電腦，我係好清楚呢啲咁嘅情況嘅出現。但係如果我問一聲，喺過去歷史上，西方世界抄中國嘅嘢又抄得少咩？我哋幾時有同你講火藥羅盤、指南針、印刷術對世界文明嘅影響？收翻你哋嘅呢個文明嘅費用啊，收翻你嘅專利費啊，亦都冇呢樣嘢。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嗱，我唔系想否认需要有知识产权嘅尊重，咁啊，但系喺旧嘅基础性嘅嘢里边嚟讲咧，其实全世界嘅大学，你收我个学生，我收你个学生，互相喺处教。知識就係咁傳遞，學術就係咁發展。如果你一造成變咗咧，離身讀我度讀書，喺美國讀書，一係讀自然科學嘅就話人偷嘢，咁嘅根本就唔需要去美國讀書啦。我哋只能夠去美國讀文科、讀自然讀文科。點解啊？又鄧你全部受美國嘅洗腦。即係中國人送後生仔去美國洗腦係啱，中國人如果送後生仔去美國學習就係偷嘢、偷技術、偷專利，嗱咁樣樣咧，即係想阻斷中美之間嘅來往。當然，我相信英明聰明嘅美國嘅學術界唔會係咁諗嘅，因為學術始終係要需要互相交流、共同發展、共同進步。好多個學術研究都係要咧跨國嘅實驗室、跨國嘅專家嚟呢個溝通嘅。所以最近美國呢個關於哈佛大學嗰個化學教授話佢偷嘢，話佢咧呢個同中國配合偷參加千人計劃呢啲問題，呢啲亦都係審死官，因為在過去的十年時間，根本是沒有這個問題存在，沒有這個議題的。現在你需要壓制中國了，就什麼都搬出來。所以最後還是呢談談打打打打談談地捱過去。所以我剛才講到這個合成的這個蛋白質的這個技術是屬於什麼呢？是屬於基礎科學的技術，因為它影響整個人類的這個整個文明的發展嘅，因此，去年嘅一年，中國喺呢方面嘅成就咧係非常之高嘅。佢喺工業化條件下，佢嘅能夠造成喺機械合成率達到85%，嚇咁呢一個咁嘅成就啊，係保咗我哋中國喺糧食方面所謂用自用啊，即係飼料用嘅蛋白質。我哋對外嘅依賴咧係太大，因為我哋向世界各地特別係美國買好多大豆，啲大豆就好多時候咧，好多飼料用嘅蛋白質咧都會咧係用咗去我哋嘅呢個畜牧業嗰度啊咁，所以我哋中國人無論你食肉，亦或係我哋食豆腐，都需要大量呢啲咁嘅蛋白質。但如果以美國今日咁嘅情況，一開口又制裁，埋喺度制裁，你話啦，中國中央政府係咪要號召所有嘅年輕科學家，為咗應付美國未來可能出現嘅種種想唔到嘅野蠻嘅制裁，我哋全部要響應上世紀毛主席嘅號召，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咁所以我最近又收到睇到一條咁嘅嗰啲同事話俾我聽嘅，話日本有個研究所話中國好自私，佢儲起咗咧夠14億人一年半用嘅呢個糧食，中國咧係準備戰爭。嗱，我睇到呢啲日本人咧，我覺得咧，但係有陣時咁嘅時候咧，真係你想逼我哋同你算舊帳嘅啫，咁係嘛？呢個如果美國唔係一開口就制裁，埋口就制裁。 好多嘢專攞人哋命喺關鍵地方嚟攣嘅話咧，我哋點會喺國家統籌底下做咁多個反應咧？我哋咪是是但但咪得咯 ，hea 咪得咯咁。所以而家習主席領導嘅中共咧，就係唔 hea， 樣樣好小心。究竟美國會做乜嘢？你做乜？哦，你做初一，對唔住，我即刻還你十五。如果你做初二，我即刻還你十六。嗱，呢個就係美國咁唔中意習近平同埋中共嘅原因。所以講到連我哋儲多啲糧食，因為中國政府有一個政策，飯碗一定要端在中國人嘅手中。我哋再唔想出現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喺香港代寄郵包啊、寄糧食啊、寄肉啊，一罐罐咁封好曬寄翻中國呢一種嘅情況，我哋絕對唔想再出現。我好相信習近平作為佢爸爸住廣州嘅廣東嘅時候咧，佢一定有呢一種體會嘅。所以飯碗要端在中國人嘅手上，因此無論係頭先所講嘅合成蛋白啦，我哋糧食嘅儲備啊、大豆嘅儲備啊等等，都係預咗美國談不成要打。呢、這個就係王毅外長話奉陪到底嘅底氣。因為對美國嚟講，你唔做足準備咧，就打緊嘅。你有準備就反為可以唔使打。朝鮮戰爭打咗個呢嗰幾年時間，我哋睇嗰陣時日日睇住報紙，日日睇住電台嘅人，聽住電台嘅人，我哋好清楚朝鮮戰爭俾我哋嘅乜嘢經驗教訓。講窮同美國打，窮得過朝鮮戰爭。我哋39軍由南方調去北方。我哋仲係著緊南方嘅衫啊，好單薄嘅呢啲衫，就去到中朝邊界過境嘅時候啊，係要同住喺我哋邊境嘅解放軍換棉衣先能夠過得境，因為係毫無準備。嗱，所以我覺得咧，中國有成七八十年嘅立國自力更生嘅經驗，發奮圖強嘅經驗，我就覺得而家係到我哋最後十公里衝線嘅時候，美國伸手揭腳拉褲，乜嘢都出埋，呢、這個就好自然嘅事。好似講到新疆咁，唔該你去新疆睇下，新疆人口係多咗定少咗？新疆細路仔少咗定多咗？啊，呢啲係鐵一般嘅事實，所以點解唔用事實嚟說話，淨係反反覆覆去講謠言，講到你信為止。而事實上香港好多人一路睇呢一個範圍嘅信息嘅朋友係全信美國所有講嘅嘢，所以呢亦都造成香港嗰、那個即係思想上咁多個分裂嘅原因。呢、這個都係同大家唔同嘅知識氣泡有關，信息氣泡有啲喺呢邊，有啲喺嗰邊，於是各個活在自己嘅氣泡裏面，就唔係去面對下事實睇下。如果我哋面對住日本人所講，我哋大量嘅糧食；日本人所講話我哋咧一氧化碳合成好成功呢啲咁嘅嘢，咁所有我哋對中國嘅負面嘅論述，老實講啊，每一件事你從正面講又得，負面講又得，咁呢個就睇你自己企喺咩立場。我自己係一個企喺中華民族復興發展嘅立場嘅香港老中國人，所以咧，我係處處都會企喺我哋國家度，因為過去幾十年，我覺得喺我受夠咗呢一種情緒嘅壓力，我受夠咗。當細個嘅時候，我哋係唔知道點解紅藥水咁緊要嚇，話俾我聽，紅藥水好難製造出嚟噶，啲紅嚇好難製造出嚟噶嚇，藥棉點解咁緊要？點解樣樣都係禁運嚇？所以當清華大學嘅陳教授自己開始搞我哋自己嘅抗生素嘅時候，而家全世界抗生素70%係中國出產嘅。如果我而家呢個時候要制裁翻你美國啊，你自己大鑊咋？所有嘅抗生素嘅原材料甚至藥，你話印度出產嘅，其實印度嘅原材料都係來自中國。咁所以人類係需要互助互愛，人類命運共同體。但係當你係弱國嘅時候咧，你講出嚟係冇人聽嘅；當你係強國嘅時候咧，好多嘢就會接受。咁所以我覺得講到呢、這個我哋舊年嘅大工程嘅成就嘅時候咧，這個係極具意義嘅大工程成就。更重要咧，中央政府係號召所有嘅大學、所有研究所要做基礎性研究， 唔好淨係做後期嘅研究，要做前面嘅基礎性研究。前面基礎性研究往往就係虛嘅，係道理嚟嘅啫，係數學嚟嘅啫，係基本嘅呢、這個唔用得嘅嘢。好多嘅核子物理啊、納米啊嘅研究咧，係唔食得、唔用得、唔能夠做蛋糕嘅。但係咧，當佢一路用到去日常生活裏面嘅時候咧，就係、是、大力發展咗中國自己。所以我覺得咧，喺國家統一嘅舉國體制嘅領導底下，我哋進步得咁快，發展得咁快，發展到驚人咧，係因為我哋係舉國體制。嗱，呢個舉國體制咧，美國就話唔公平，我哋冚唪都係打私營經濟咧，單對單嘅，單挑嘅。哇，你呢個～中國動不動全國一齊嚟，我咪輸緊。冇錯，我哋係全國一齊嚟，乜嘢都係打舉國體制。你就算講好似我哋呢類要辦學嘅機構，我去絲綢之路辦學，你估我可以自己一間學校去咩？我一定要同整個國家嘅各個大企業一齊去思路上面，佢哋有發展需要教育，我哋就去做教育。大家係團隊，就係好似航空母艦戰鬥群咁，大家各自分工，去到當地做各自唔同嘅嘢。咁呢一個咧就係中國嘅體制嘅特點，而唔係英美嗰種散收收嘅絕對個人主義造成嘅混亂嘅局面。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紧紧地爱你，紧紧地爱你，我的宝贝，我的宝贝，紧紧地想你，紧紧地想你。我的眼泪，我的眼泪，谁能给我个温暖的阳光？谁能给我个温柔的梦想？谁能在最后终于还是原谅我，还安慰我那创痛的手？家庭，我单身的地方，有我童年时期最美的时光。那时候来，我逃出的地方，也是我现在眼泪归去的方向。想你，紧紧地想你。